章曰：即如君规条中习字一款，君之生徒与之交备，多用书文旧册，糊窗果物，甚至以之事诛，且借口曰勿污，而悬焚之，君日日亲见，略不戒欲一语，但欲徒间自止，时归复火，有何意哉？ 张公就在文昌市的规条里举出了几桩事实来说明，殷志文的里面很重视习字纸， 这就是重视文化、重道、文以载道的示范意义。 当然，他们的文昌社里面也有这一条规定。灶神张公就跟他说：“ 既然有这一条的规定，就应当依教奉行。然而，你们还是将一些书册，或是写的文章，还有旧书，用来糊窗子，这些都是字纸啊。 我们现代都用的是玻璃窗，还得讲究花纹跟美观。年轻的同学不知道，年岁大一点的人也许会知道，过去窗子是用纸糊的。 而用字纸去糊窗子，或者是用字纸包东西，这都是大不敬。 现代用字纸糊窗子的事情已经是没有了，因为漂亮的壁纸多的是，尽管你去挑选，谁家还会用字纸糊窗呢？ 但是用字纸包东西倒是还常常见到。 我们明了重道尊师的意思，自己就应当尽量的避免别人造这罪业，你要是去劝他，他必然会起反感。这种事情就是看到了人家在跳火坑，也是没有办法把他拉回来的，只有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，做个好榜样。你要是劝人，人家说你迷信，并且说 大家都用字纸报纸包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用呢？ 哎，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呢？其意甚深呢、啊。敬习字纸的意义，应当知道过去的字纸跟现在不同。从前的书籍都是木刻版本，要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章，谁肯去花那么多钱刻一本书呢？而且字是一个一个雕的，不像现代的活字排版、照相制版来得方便。 可见从前刻一本书是非常的不容易啊，因此即使书都是好文章。 而文以载道，书破了要修补，实在破得不能再用了，才恭恭敬敬地将它焚化，不敢亵渎，这就是重道。我们通常讲一切恭敬的理念，对于法宝的恭敬最为重要，经书是属于法宝之一。虽然现代的印刷术发达了，我们对于经书还是一样要尊敬。 要敬才有福，亵渎就是造罪业，也就是折自己的福报。 不知道的人天天在折福，这是无可奈何的。我们明了的人就不可以这样做了，虽然是包东西，也尽可能不用字纸报纸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包东西，应当要用牛皮纸或是包装纸之类的，在家里预备一些放着，不要用字纸包东西。 我们听到这里，明了古圣先贤教化众生的苦心，就应当这样做。纵然这个道理想不通，你只要照着这样做，保证会有福报。你说等到道理想通了再做，恐怕等你想通的时候，寿命也差不多了，想做也来不及了。 圣人教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要管他什么道理，这就是有福之人呢、啊。 张公说， 当你看到朋友或学生用字纸糊窗子或是包东西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劝告过他们一声，也没有阻止过一次， 只不过是在路上遇到了字纸，捡去焚化，这不就是做给外人看的吗？这不就是徒物虚名吗？舍中每月放生，君随班奔主，因人成事，倘诸人不举，君亦浮沉而已。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。 这一段是讲放生，修善是什么事都要从心地发出来，别人提倡这样做，你就随喜跟着做，人家不做你也就不做了。你的心地里面真正有慈悲，真正想放生吗？没有，只是看到别人做心里欢喜，随喜一点，别人不做也就算了，不是出于真心的，而随喜中也没有尽到力量。 随喜功德是要尽心尽力才叫随喜，没有尽到心力就不叫随喜。 所以你的心中并没有真实的慈悲之念，在外面还标榜着我是个仁慈之人，实际上心里面毫无仁慈的。 且君家虾蟹之类，亦登于袍，彼独非生命也。 灶神说， 你们家的厨房里依然有虾蟹之类，这些还是有生命的，你依旧在吃众生的血肉啊。 文昌社里面可能不是吃常素，大概是一个月当中只有几天在吃素。 若口过一劫， 这是指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，于先生他都犯了。 君语言敏妙，谈者常倾倒于君。 于先生为人能言善道，又有才学，很会说风凉话讽刺人，用的词句都是非常的巧妙，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都能被他折服。他有辩才，无理的事也能够把他说成有理。 这是说于先生他有强词夺理的本事。 君彼时出口，心亦自至伤后。 他虽然说得很痛快，可是自己还有一点良心，晓得有伤厚道。于先生他说话太刻薄，好胜心强，不肯输给别人，还好他有这一点良心，是今后转祸为福的机会，不然灶神到家跟他讲，他也不会接受的。这个人自知伤后，还是可以教，可以回头的。 所以于先生在47岁机缘成熟，灶神到他家的时候，把他的迷梦点醒了。 但于蓬坛灌熟中， 就是在熟悉的朋友当中， 随风善笑不能禁止，蛇风所及触怒鬼神，阴恶之助不知反己，乃由以简后自居，无谁欺，欺天乎？ 这是讲妄语的过失，在朋友谈论当中言语不让人， 这不让就是大毛病。 我们读了凡四训最后一篇谦德之孝，懂得谦虚的反面就是不能忍让。 所以说满招损，谦受益， 这就是自满自大。一个人的言行如此，鬼神见了都会厌恶，都会讨厌的。 所以说于先生他的阴恶之助不知反己。 地藏经也说， 阎浮提众生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 于先生自己还不知道，而且还以简厚自居，认为自己很厚道，是个好人。你这是欺骗谁呢？难道你能够欺骗天吗？ 邪淫虽无时机，君见人家美子女，必熟视之， 心即遥遥不能浅，但无邪缘相凑耳。君自反身当其境，能如鲁南子乎？遂谓终身无邪色，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。 这是举出异恶里最重的邪淫。余先生虽然没有邪淫的时机，也就是没有做邪淫的事情， 但是他却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心，不过是没有遇到邪的缘而已。 所以叫他自己认真的反省，如果是因缘凑合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像鲁男子一样呢？ 鲁男子是孔子家语里的一段记载，是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一个人，他确确实实地做到了不动心， 那才是真正的终身无邪色，可以对天地鬼神。而你做不到，你仍然有邪念，真是自欺欺人呐、 啊！此君之规条试行者尚然如此，何况其余？ 张公说， 这是你们文昌社里所定的规条，你都做不到了，其余的就更不必说了。 由此可知，张先生所说的专务虚名不是假的，他一条一条的列举出来，使得余先生无话可说。 君连岁所焚之书，惜尘于天。 就是说，你每年所写的书文，灶神爷确实都帮你送到天上，呈交给玉皇大帝了。 上帝命日游使者查君善恶，数年无一善行可记。 了凡四训的最后一章有举头三尺绝有神明，这句话我们要相信。现代这些邪鬼恶神充满了世间，心地要是不正，必然会走入邪道。 因此邪教的佛堂神坛，这些事确确实实是妨碍了正法的红船。 鬼神之事真正是有，可见上帝对他不是不关心，而且天天派了这些尊神来考察。 但是这些年中，余先生他并没有善事可记呀。 但于思居独处中，见君之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偏极念、高己卑人念、一往其来念、恩仇报复念，冲冲于胸，不可计及。此诸种种异恶，不结于中，神助已多，天罚日深，君逃祸不暇，何由其福哉？ 这一段的开始最为紧要，我们要能真正的相信啊。张公虽然说的是余先生，而大家尤其应当要确实的反省，这里的字字句句实在是在忠顾自己啊。鬼神天天在考察，找不到余先生他有善念，只看到他虽然没有贪嗔痴的行为，但是却有贪嗔痴的念头，有嫉妒、偏激、傲慢的心。高己就是傲慢，卑人就是轻视别人、瞧不起人，一往其来就是追念着过去、期望着将来，以及恩仇报复等等的念头，心里都是这些恶念，这就是说明他的意恶。 而身口意三恶业的当中，意恶为最大，身口二业都是从意恶而生的。所以修行重在修心，心地清净了，身口自然也就清净了。意要是不清净，身口也是假装不来的。 我们看看余先生过去，他就是只在身口上假装，意恶则是丝毫都没有改变。神明的鉴察特别着重在意恶， 所以告诉他这些果报实际上不止如此。 所以说君逃祸不暇，你逃避灾凶都来不及了，还求什么福呢？你哪里还会有福报啊？ 公惊愕惶悚，伏地流涕曰：君既通幽事，定系尊神，愿求救度。 这位陌生人对于先生心底隐藏的恶念知道得这么清楚，都把他说出来了。于先生听了确实害怕，伏在地上流着眼泪，苦苦地哀求说： 你既然晓得这些幽微之事，一定是神仙，绝对不是普通人，求求您救度我。 这一段就是说明于先生他还有一点善根，就是凭着这点善根，神明才来度他。 若是于先生没有这点善根，也不会遇到神明了，这是大家要仔细深思的地方啊。 章曰：君读书明理，一直目善为乐。 这就是他可以改过自新的一线生机。他是个读书人，能够通达了解道理， 也晓得羡慕善行善言，并且以此为乐。 当其闻一善言时，不生讥劝；见一善事时，不生鼓舞。 就是说他还有这一点善根，但是善根不厚，烦恼习气太重了。 但玄过玄忘， 意思是说一过去就忘了。 性根源自不深， 是说他的毛病就是在性根不深，习气跟染污的太重了。 恒性是以不顾， 是说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心，很容易被外面的境界所转。 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，何尝有一事着实？ 毛病就是发生在这里。我们学佛的同修，无论是在家、出家、四众弟子，自己要反省有没有常犯这些毛病。我们听到善言就欢喜，见到人行善事也欢喜， 但是过后就忘了，跟于先生犯的是同样的毛病。 这不只是说我们，于先生是明朝的人，跟憨山大师、莲池大师是同一个时代，在过去释迦牟尼佛出世的那个时候也是这样，没有例外。 如果善根真正的深厚，早就成佛做祖了。 成佛做祖的人毕竟是少数啊。诸位再想想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之后，为什么要说法49年呢？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些毛病啊。 天天讲，天天劝，听了耳熟，习惯成自然，假善也变成真善了。装好人，结果以后变成了真正的好人。 因此，人要天天的劝，三天不劝，人就变样了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想要自己几个人建个道场，大家在一起共修。我过去呢也很有兴趣，也有这个理想，结果怎么样呢？道场在刚刚创始的时候，大家真是菩萨发心，成佛有余。等到道场一建成了，就开始争名夺利，而反目成仇。我见过许多的道场，几乎是没有例外，都是这样。我们想到过去的丛林寺院里为什么要分作讲经天天讲呢？再想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49年一天都不休息呢？你想他的团体经上说常随众就有1255人，真的要不是天天劝大家念佛，就不免打架闹意见了。 所以 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，没有一天休息。他若是休息一天，僧团里就要出问题了。 这在佛法称作熏习，能令善根少的人渐渐的熏习深厚，善根深厚的人熏习，他就开悟了。 由此可知，这个经教不能够一天不讲求啊。 感应篇只讲的分量则比较少一点，而古代的读书人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日子轮流开讲， 常常讲感应篇，讲文昌帝君、殷志文等劝善的书。 可见从前这样的讲座在中国非常的普遍，可惜现在反而没有了。常常讲，常常劝，有的时候人心还是不能挽回，要是不讲那还得了。 所以确确实实要普遍的到处去弘扬开讲。 我也劝勉同修要发心，先不必学讲经，先学讲善书、讲因果，至于讲法、讲的材料，我们慢慢的再研究编辑。就是像这个样子到处去讲，讲演时间不要超过一个星期，一天讲一次，7天就圆满了，这样才能够普及。 而教材则要重新的编辑，像殷志文、感应篇、了凡四训都定做7次，7天就可以讲圆满了。 我们要精编教材来训练同修们，大家都来发心弘扬，并且以此作为基础，而后再进修大乘佛法，这样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。 若是没有这个基础而去学习大经大论，只不过是好听而已。 这就跟于静义工一样，好高骛远，专务虚名，不切实际，抑恶还是改不掉。大的劫难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凭什么避免呢？这是同修们当前切需要做的课题。于静义工的善根我们有，他的恶报我们则还没有现前。 可见我们的抑恶比他稍微好一点、轻一点，要是像他一样，果报可就惨了。 要知道因与果是一定相应，丝毫不爽的。古德常说，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 除非你已经是明心见性，破除了金刚经所讲的四相四见，转凡成圣，转十界为一真，那样才行。在四相尚未破的时候，就要受到因果定律的主宰，在家是如此，出家也不例外。几时破了我执，见思烦恼都断尽了，跳出了三界，才可以勉强地说你已经超越生死轮回了。 所以我们要以于静义工做面镜子来对照自己的言行。 这一段责备就是说，于先生他性根不深，恒性不固，没有长远心，没有耐心，指出他生平的那些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尘，都是专务虚名。 而何尝有一事着实，就是没有一桩事情是脚踏实地、尽心尽力、认真去做的意思。 且满腔抑恶，起伏缠绵，犹豫择天美报。 择天就是求天的意思，老天没有降福给他，他就责怪老天爷，求天神降福给他。 如众遍地荆棘，痴痴然妄收家和，岂不谬哉？ 这是举个譬喻说， 你的田地里种的都是荆棘，却指望着将来收的好的稻米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 这与因果不相符啊。 同学们听了之后要认真地去反省，痛改前非，脚踏实地，从心地里修起。再回头看看了凡四训，按照他的方法断恶积善，培养自己的谦德，改掉自己的毛病。书上一再地告诉我们，三年必定会有效验的。 如果是勇猛精进，虔诚恳切，半年样子就变了，就不相同了。 君从今后凡有贪淫、客气、妄想诸杂念，先具猛力，一切摒除，收拾干干净净，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。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，不图报，不慕名，不论大小难易，时时落落，耐心行去。若力量不能行的，亦要勤勤恳恳，使此善意圆满。 读这篇文章给我们更大的警惕，更具有实效的受用。尤其是老同修们，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反省检点，以后在我们修学的环境与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这些因果，自己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楚。 看清楚之后，信心就越坚固，慧眼就越明朗，往后的功夫才真正能够踏实，才能得力。 自从我们讲了一遍了凡四训之后，也有不少同修跟我说， 师父，了凡四训的确是很受用，过去不知道的毛病，听了这一遍之后，自己想一想，毛病确实是不少啊。 这就是大有进步了。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想要回转就会相当的困难。 所以知道自己的毛病就是利益。 灶神爷张先生把于先生的毛病一桩一桩地指出来，于敬义先生不能不服啊。好在他还有改过之心，所以才能感应道交，感得灶神真正现身在他面前。这段文就是传授他改造命运的方法， 也就是改造命运的秘诀。 我们在世间必须要明白无始劫来积习的深重，明了以后就要彻底的改过自新，转变自己的命运，不怨天，不由人。 因为一切都是自己造的，所谓自作自受。 我们自己再造善业，再结善缘，后来的果报当然就很殊胜了。这一段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在念头上转变，再造自己新的命运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